喂，政治好丑恶噶。 诶，你唔理政治，政治唔会唔理你嘅。 政治好深噶，我哋唔识噶。 德国诗人布莱希特曾经讲过，喺各种嘅无知之中咧，最差嘅咧就系政治无知。 政治食得嘅咩？ 系啊，真系食得噶。乜你冇听过政治咖喱饭咩？ 咖喱饭有冇料到噶？ 政治咖喱饭每周政局分析，喺香港已经赤化嘅媒体环境里面咧，拨开云雾，认清事实，宏观视野，本土角度，言论仲有大辣、中辣、小辣。 嗱，呢个啱听啦。香港人最喜歡就是多元選擇，有 A 餐、B 餐、C 餐，逢星期五晚10點至11點， 政治咖喱飯。 好啦，嗱，星期五晚咧呢个速递美国咖喱饭，加州咖喱饭啊，人哋嗱而家有好奇怪，我哋喺北美洲咧食日本嘢咧， 食日本嘢吓， 有一味日本嘅手卷叫做 California Roll，California Roll 喺日本系冇， 诶佢咪好咧，起码俾翻个名啊，系咪？俾翻个名佢，点解嘅咧咁无厘头嘅咧？ 咁可能就系呢个 California Curry。 California Curry 係啊，有啲正統嗰啲日本餐館有時候會鬧鬼啲人，你唔好喺我呢度叫 California Roll， 嗰啲唔係正規嘅日本嘅 sushi 啊咁樣。 哦，但係呢個 roll 呢種整法咧，我覺得好得意嘅啦。佢就用咗日本嘅呢、這個手卷嘅整法。 嗯。 咁咧，但係咧就做仲有一個 local 嘅 adaptation， 有 California Roll 啦、哦，你知唔知喺温哥華就有 BC Roll 啦？ 係咩 BC Roll？ 要試一下先係。 係啊，不過我覺得都係麻麻地嘅。其實佢無論佢 BC Roll 好 California Roll 都係其實嗰個做法都係差唔多。 哦，咁樣 係啦。咁我點話你呢個美國之行？ 我冇啊，頭尾十日啦，咁就主要都係探朋友嘅，見到好多舊朋友。 唔係叫呢個 Donald Trump 開徵2000億呢個 咁啊冇喎。 嗱， 我首先係 LA， 跟住去呢個嘅 Sacramento， 跟即係去加州嘅首都，最後咧就三藩市。 有冇去遊說呢個 Nancy Pelosi 去將呢個取消呢個香港中國美國香港關係法？ 呢個冇啦，不過周街都見到好多即係好憎特朗普嘅，即係住喺三藩市嗰啲相對地比較 liberal。 我唔係嗰時選完之後，唔係加州話要獨立噶嘛？加州有支旗噶，有粒星有隻紅人噶嘛？係 啊 係 啊 係 啊 ！State of California。 好多人就講就加州係一個地震帶上面噶嘛。有朝一日如果加州有一次嘅大地震震咗出嚟嘅話咧，咁就大條。 自己獨立啦，可以乘機。 佢因為個人口等同於人哋好，即係多過世界各地有好多嘅國家嗰個人口。 咁啊，加州就理所當然左膠大本營就。梗係反 Donald Trump 㗎啦，同志運動啊，即係加州差唔多係美國最 liberal 嘅其中一個 state 啦。 三藩市係最 liberal 嘅城市，因為當年你知60年代嘅呢個嬉皮士嘅文化、反戰嘅文化， 反戰運動啊，係啦， 美國第一個出軌嘅呢個嘅同性戀嘅議員啊，都係喺呢個三藩市出現。 收尾好似拍過套戲㗎，係 啊 ，Happy Meal， 係 啊。 好好睇啊！其實 John Penn 做嗰個 Milk 啊，係啊，咁我都今次特登去翻去嗰個叫 Castle Valley， 即係 Castle Street 啊，即係個基佬街嗰度係。 即係佢崛起嘅地方。 崛起嘅地方，佢嗰陣時喺嗰度係開始佢嘅政治生涯嘅嚇，咁樣。 嗰套戲好睇嘅嗰套，即係以前阿麥當娜嘅前夫啊，好似 係。 是他做的。 是吗？ 是啊。 哦， 是他做的，是啊。 我有看那套戲，好唔錯。 咁就嗱，我相信美國人同香港人睇呢個 Donald Trump 就。有啲分歧嘅喎， 好唔同啊！ 香港呢邊咧就我哋星期二就我哋做撈鬆咧，咁啊同阿陶君衡都辯論呢個問題。 係， 佢都係從左膠嘅角度就梗係片呢個 Donald Trump 啦。咁但係就佢片完之後，我哋啲觀眾就係咁片佢。嗱，我就自己做個比喻，我就話而家叫做。撲街鬥撲街，賤人鬥爛仔， 即係好似以前台灣嗰人講話，即係王八蛋鬥呢個嘅烏龜咁樣係。 係啦，嗱，因為以往我自己咁睇嘅，即係你有即係睇 Donald Trump 呢個人咧，幾個唔同嘅 level 嘅其實。最 basic 嘅當然就係佢嗰啲俾暗口費 AV 女優啊，一上飛機唔係上私人飛機定咩又話咩話 scrap her pussy 係嘛？ 是類似的，即是你一碰他的私處的話，他就成為了你的人，他就會乖乖受罰， 一個賤男人。 不過我終於知道為什麼他要給暗口費，因為有其中一個 AV 女優就說，有些人美國傳媒問他，他跟 Donald Trump 那些鬼混的細節，他說 兩分鐘邊有細節啊？呢個先係秘密啦，原來係。 咁就梗係要秘密。係 啦，終於真相大白 了。如果唔係用秒計嘅話，就喺所謂呢個美國再強大起來。係啦，點強大起來咧？就 stand up。 我哋好多男人都可以話：嗯，我係叻過呢個美國總統，現任嗰、那個，現任嗰、那個。 仲話呢個 stand up America 添，自己都冇辦法 stand up。 Let's make America again， 咩 great again 咁樣。 嗱，呢個就係佢個人嘅層面啦。第二就是他管理國家的層面， 嗯， 那就有混亂的一面的，其實 內政啊， 內政的層面就有混亂的一面的，你看到他那個團隊呢，其實都即係好多都私人任用，用人為親，其實可以咁講，咁但就是所謂第三就到外交的一面，外交就是今日呢、這個即係佢對付呢個土耳其的獨裁者埃爾多安同埋呢個中華帝國的獨裁者呢個習近平啦，咁所以我諗香港人就是因為受呢、這個大陸共產黨欺凌得太耐， 嗯， 即係踐踏得太耐，所以當有條賤人走去車佢兩巴嗰陣時咧，即係等於阿成灰安幫你出氣一樣。 哦，握手稱慶。 係啦， 好 happy。 等於呢條咁嘅吳啟華喺度專係喺度哈哈霸霸咁樣，俾阿跛豪咧就喺度痛斥，然後刮佢兩巴。 我成日覺得 Donald Trump 當選美國總統喺香港嘅。嘅 setting 可能就係阿叻做咗呢個特首咁樣咯，係 似㗎，我覺得係，但阿叻就冇咁嘅。我覺得 Donald Trump 咪有一個成功嘅生意人，阿叻係一個失敗嘅生意人。 咁啊係嚇，呢個比呢個及不上。 嗱，除咗 bad taste 呢樣嘢相近之外， 係啊， 大家都咁 bad taste。 所以今次去美國，我同啲朋友傾啦，有啲就即係移民咗幾十年嘅香港人，有啲又土生土長嘅白人啦，咁樣我話香港我哋有部分人咧就對 Donald Trump 啊，即係而家點樣就呢個中美貿易戰啊，打擊習近平的政權咧，係即係有個幾正面的睇法，佢哋好 surprise， 因為佢實在太憎呢個 Donald Trump。Donald Trump 喺內政嗰度，特別佢嘅個人嗰個格局啊，處事好民粹啊，又係好似梁振英咁，即係極端撕裂呢個嘅 Twitter 鬱友啊， 係啦，咁樣啦，即係心痛惡住啦，非常之憎佢，憎得好緊要。 加拿大人都好憎佢啊， 加拿大都好憎。 我喺温哥華嗰陣時候，真係如果我唔可以出街，唔可以大聲講話自己。支持呢個 Donald Trump 啊，大佬喺咖 coffee shop 都即刻俾人鬧啊！ 所以佢 surprise 我話， 因為加拿大都係左膠大本營嚟噶嘛。 所以我哋話要分清楚嗱，討論 Donald Trump， 你話個現象或者外交上邊對抗呢啲獨裁嘅政權啊，發起嘅中美貿易戰係一個層面去做一個分析，國與國力嘅一種對抗。另外一個就係佢喺國內嗰種因為佢嘅個人嗰、那個即係嗰種民粹啊、嗰種撕裂啊、嗰種對立嘅。嘅即係政治性格嘅話咧，係令到佢咧係非常之不受歡迎。 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大嘅社會環境，唔係淨係美國噶。我覺得， 嗯， 其實係一個理想主義嘅退潮啊。 哦， 因為左膠就係對個社會有一個好 ideal 嘅諗法， 嗯， 平等啊、平權啊、人人即係公平啊。但係零八年金融海嘯之後咧，我相信令到好多人反省到呢啲所謂嘅口頭上嘅公平。政治正確的公平是不是真的 work 的呢？ 是的，歐洲就因為有這個敘利亞的難民潮， 歐洲就抬頭了，你看到 150萬，大佬整整150萬的難民在四至五年之內流洩去不同的歐洲國家，那很多國家就好似你話啦，好似德國咁樣， 奧地利啦、 克爾啦，佢好理想主義啦，都唔能夠承接多過400,000嘅一個移民嘅喎。 你見到 難民應該 荷蘭同丹麥呢啲本來都係一啲所謂 liberal 啦，我哋叫做或者 welfare state 啦，即係左膠國家啦。佢選舉裏邊出現右轉喎。奧地利當然係啦，法國嘅呢、這個即係所謂嘅馬麗勒旁嘅陣線當然贏唔到啊，但係都好犀利。係 啊， 係啊。咁所以我就話成個嗰、那個向右轉或者係嗰個民粹抬頭啊，係一個世界性嘅趨勢嚟嘅，即係呢個就係所謂意識形態終結，大家都唔再講一個即係未來嘅社會，我哋想係點啦，即係意識形態終結，我哋講嘅就係好多時係你認同一啲價值觀或者身份政治啊，變咗翻去好日常生活嘅嘢，咁我覺得 Donald Trump 係捉到呢啲美國人嘅一種嘅，即係嗱，好多人以為美國。人就等於世界警察，大陸佬就成日咁樣描述呢個美國佬、 啊。香港人好多都信咗呢套。 係睇得 Rambo 多，由 Rambo 睇到而家呢個呢、這個 Mission Impossible， 即係職業特工隊同埋呢個 Jason Bourne 等等呢啲電影睇得多。但美國佬有兩種嘅，一種係好小國心態嘅，你有冇留意？ 係。他們一個星期可能真係談論政治或者睇政治新聞嘅唔會多過10分鐘。 睇棒球多過睇政治好多。 係 啦，睇花時間睇 sports。 根本分不到，除了中國之外其他亞洲國家去跟台灣、日本、南韓那些可能分不到。 你試下測試下問他啊 One Belt One Road 啊，那些國家在哪 裡啊？ What the heck is that？ 即係嗱，你記唔記得以前有套戲叫《波叔出城》？ 有。 波叔咪就係呢個一帶一路國家嗰個哈薩克定？係 啊，哈薩克，哈薩克。 佢即係諷刺美國佬嗰啲低能白痴嘢啊嘛，又係。嗱，美國人咧兩種，一種就係喺一二次大戰之前所出現嘅門羅主義，即係話孤立主義，或者我哋叫 appeasement policy 鎖國主義。 鎖國主義即係話我你唔好搞我，我唔搞你。所以你見到佢歐戰咧，其實佢唔係一開波。即係佢對於納粹德國啊，或者甚至喺亞洲嘅戰場裏邊咧，日本侵略中國，佢係差唔多珍珠港事變之後啊，先至 係一個分水嶺，對 日宣戰啫喎， 係啦，定下咗一個嘅心智，覺得一定要參與呢個二次世界大戰，因為咧個偷襲已經去到我哋嘅後花園，去到夏威夷，去到呢個檀香山啦。 即係如果唔 係 踩到上 門 口嘅話咧，唔係踩到上心口嘅話咧，我相信美國人嗰種嘅小國心態，你要記住喎。美國和傳統在二次大戰之前的世界強權中心歐洲距離很遠的， 是隔了一個大西洋， 而那時候世界的霸權中心是說德國、法國、英國這些國家，好了，而他絕對有一個這樣的理由去保持一個自己一個維世獨立的，因為他們是新教徒，你記住不是天主傳統的歐洲天主教徒，他們主要是新教徒多的，其實整個國家都是清教徒，我們叫做就去到之後就開狠，即係我哋睇嗰啲專榮嗰啲西部牛仔片，你就知噶。 由東岸慢慢向 西，一路向西岸移，係啦，就是、一路咁樣拓荒。咁所以佢哋成日都覺得個美好家園咧，其實佢可以唔同嗰啲有打交道嘅喎。 係啊，同埋地理環境 同歐洲佢都唔可以。 地理環境更加促成咗佢係可以即係好似自立門户咁樣搞掂自己就算啦。因為成個北美洲喺最北嘅咧就係呢個加拿大，下邊嘅咧南嘅咧就係呢個墨西哥。咁啊。美國自己左邊右邊咁就係大西洋同太平洋，就唔同歐洲。歐洲係好多嘅板塊國家，即、就、係、是、交接接壤嘅國界嚟。所 以我成日覺得我哋 係 有兩種美國人嘅，我哋成日都所理解，一種就係咧中共所描述出嚟嘅世界霸權啊、世界警察啊、帝國主義啊、侵略主義啊等等，全世界都去打仗。但另外一種美國人係咩咧？一路繼承咗一次大戰、二次大戰嗰種嘅孤立主義心態。其實那種是小國小國的心態的、所以我們經常都以為這個小布殊那種所代表的族務主義呢、就是等於美國、我覺得 Donald Trump 是捉到一種心態的，就是這種這樣的、不理世事、不問世事、不要再參與國際事務、所以他剛剛宣布他考慮退出 WTO 的，大佬這個都挺震撼的、 WTO 本來就是美國自己本身牽頭是去成立的， 在二次大戰之後推廣自由貿易， 是的，規範美國、就是、全世界自由貿易遊戲規則的一個組織來的嘛。如果美國自己作為牽頭人，曾經是牽頭人，即、就是積極參與的，而現在自己退的話是代表什麼呢？這樣 我覺得這個是全球化之後，美國曾經是全球化的 engine 來的，即是個推手來的，現在我相信就是他發覺全球化之後，因為有一些契弟咧，專係咧利用轉制度嘅漏洞，一些農民政權嘅政黨咧，相當狡猾，即係共產黨。 就係共產黨。 係啦，就永遠都係轉制度嘅空子。結果咧，喺啲國際組織裏邊咧，美國就做咗冤大頭啦。即係錢就有份出。你自己係守規矩，幫住自己。但實際上咧，佢最大嘅對手中共咧，就從來由加入世貿嗰一日開始都冇諗過會守呢個世貿嘅規矩。 Free rider 搭便車咁樣就 你要開放個市場俾我， 著數就攞，但係咧到自己付出咧就即刻唔喐。 係啦，就係我個市場係永遠都唔開放俾你嘅。呢個就係 Donald Trump 一路喺貿易戰開始之前咧，佢選舉已經講㗎啦。其實呢樣嘢係嗱，咁你可以就係話咧，佢一種叫做真小人嘅，我覺得佢找數嘅喎。其實而家佢喐中國係找數嘅喎，佢。咁但係我相信亦都係因為佢美國政治有清教徒嘅一面嘅，真係。你諗下嗰啲網上裸聊嗰啲參議員，即死啦，係嘛？即係嗱，我哋諗唔到啊。其實如果你即美國人我哋以為佢性開放啊，以為所有加州啊、三藩市啊、嬉皮士等於美國，或者紐約等於美國，其實唔係嘅。 唔 係啊，美國嘅政治係相當道德嘅喎，係道德潔癖添啊，甚至係。咁所以你見到。即係話佢之所以引起反感咧，一方面就是私德問題啦，第二就係都唔似樣啦。我諗美國人覺得佢作為一個總統唔似樣啦咁。但係喺佢執行嘅外交政策，其實呢個唔係就係個人添啊。我覺得包括共和黨本身 對中共的強硬政策， 甚至乎你可以講話而家美國的學界、輿論界，又或者有啲嘅智庫，慢慢逐步地咧係醖釀到共識嚇，即、係對華政策嗰度係即係點樣係去轉向啊，變得更加強硬，又或者睇得到中共喺過去日子裏邊，即係喺參與呢個 WTO 呢個所謂嘅即係自由貿易嘅經濟大家庭裏邊點樣唔守規矩，從而要調整。 我相信不只是 WTO 的，你看到 Donald Trump 很多這些，譬如國際環保的協議啊、世界貿易組織啊等等，這些東西他都有不滿的原因，是什麼呢？因為太多那些呢，那些流羅啊、刁民啊，甚至那些爛仔政權進去之後呢，其實是入即是不守規矩，所以你搞個場出來講到明是這樣玩的個玩法，但入了去之後呢，他用各種各樣的方法去 bend the rule，去歪曲的制度，甚至是轉制度的漏洞。咁呢個我哋香港人是感受好深的，其實你而家基本法咪咁咯，聯合聲明咪就係咁咯。 講個唔算數， 歷史文獻嚟嘅，話俾你聽。 講個唔算數，要走數，要跳票咁樣，仲要呃你轉頭，跟住就話。 仲要財大氣粗，要你跪低感恩啊！你明唔明啊？仲要話，我哋嘅核心實力已經超越美國啦。咁所以香港人支持呢個 Donald Trump 去同中國打貿易戰咧？是有一種反共的心態在背後的， 是會覺得喂，現在這個惡霸， 終於有個大佬， 這個惡霸有另外一個惡霸，或者另外一個癲佬，另外一個狂人是去制衡他，我們當然又是很開心啦。 是的，就是看到他中興事件，看到他熬曬底，大家即我想自何志平被捕以來第二件最開心的新聞來的，因為近年就每一天的新聞令到你很抑鬱，所以這個就大家不需要太認真的，我覺得。咁今日咧就另外一單新聞就係、都係同美國政治有關，就係呢個共和黨嘅資深嘅參議員咧，呢、這個麥凱恩咧過身之後咧，今日就出殯啦，係啦，咁就會移送去呢個海軍嘅墓園。咁因為佢係軍人出身嚟嘅，咁亦都係共和黨裏邊一個相當有影響力，甚至係制衡阿 Donald Trump 嘅一個。咁樣嘅政客 係咪應該係 Washington D.C. 個 Arlington 會有個大點儀式啦？係啦， 係啦，咁就過去嗰十幾日就我喺美國特別即係發生大事，除咗呢件事嚇，過去兩個禮拜當然就係 Donald Trump。特朗普嗰個私人律師被檢控而認罪，對作出咗一啲嘅口供，係對 Donald Trump 係非常非常之不利啦。咁樣係嚇，咁而家全世界就睇住到底十一月嗰個嘅中期選舉咧，咁啊到底共和黨嘅成績會係點啊？包括中共，中共而家就成日喺度諗緊，咦？如果中期選舉呢個 Donald Trump 失利嘅，或者佢嘅共和黨失利，會唔會令到佢就去調整？啊，唔係，係啦，一來係彈劾啦，或者係自顧不可啦，咁佢嗰個中美貿易戰會唔會放輕啲手，又或者係開始縮咧？而家就話嗰啲嘅貿易戰就劍指呢個十一月，內政嘅問題咧就外輸，即係輸出去嘅，透過打貿易戰咧就去討好Donald Trump 佢嗰啲核心支持者。不過我想講咧，這個唔一定係打得響嘅中共呢個算盤，因為如果當美國自己本身嘅輿論或者係佢智庫都有共識，對外嗰個中美貿易戰好，又或者係對中共嘅政策係要轉硬嘅話咧，這個不一定係會成為事實。 因為中國的形象在美國一路一路變壞，這個是事實來的。一般民眾，就算我在加拿大的生活那段時間兩個月呢，都感受得到的。是啊，我有一次放狗，有個阿婆走過來，就是放狗在公園那裡，跟住跟我說什麼？中國人吃狗肉的問題。是啊，好鬼興啊，即係咬牙切齒咁喺度鬧大陸佬，即係喺大陸點解啲人可以咁樣食狗肉？即係桂林嗰個廣西嗰個玉林狗肉節啊。咁嗱，你見到即係一個普通市民嚟啫嘛。但係我相信中國嘅形象一路變壞，除咗佢嗰種好鬥啦、族武嘅形象啦、擴張形象啦，同埋羣埋嗰班普京啊、哈薩克啊、一帶一路嗰啲咁樣嘅個個成灰安啊、阿志雄哥咁嘅樣嘅領導人啦。咁我相信成個 image 都好曳嘅，即係好似拍緊一套古惑仔咁。你問我嗱，最近一套有個新聞，唔係一套戲啊，有條友咧就係同個單車相撞之後咧，就單車嗰條友喐佢，結果俾佢打死咗。係， 佢明明自己撞到個單車，跟住咧就走出去同人哋嘈，人哋嘈翻去轉頭嗰陣時咧，佢走翻去把刀，唔係走翻去把車度攞把刀出嚟想斬人哋，點知？就善手把刀跌咗落地，就俾許希玲嗰個單車友啊執飛把刀啊斬翻去轉頭斬死咗。 係啦，咁而家咧就揭發咧，原來有一個好大嘅幫會叫天安幫。 天安幫 係啊，哇！天安門 即 係 天安門嘅幫會啊， 係。係啦，咁咧就好笑嘅。 搞錯啊！佔會 睇曬視頻裏邊咧，有曬佢哋啲直播佢哋啲宣誓啊、入會啊、 飲飲食食啊， 利用 IT 咁啊， 開拖啊咁樣。 咁但係好得意喎，收黑錢係咪用 WeChat 嘅咧？ 即係佢哋前邊呢啲人咧，全部都係咁啊。譬如你個名叫范國威咁啊，你入咗會之後你就叫天安國威嘅嚟。 係咩？嗰、那個字頭係有啲。 咁我又叫天安世良。 天安世良啊嘛。 係啦，咁但係佢哋最重要係咩咧？佢哋有一個叫做愛國愛黨無忘初心嘅幫會綱領。 咁離譜。 叫做天安幫，咁你諗下。誰是他的功呢？ 哦，即是黑社會都用愛國這樣， 可以在傳媒這麼活躍，可以這麼久都沒有被人蓋的，是那你可想而知後面就是以前那些什麼白狼啊，香港那些小桃園系啊，為什麼可以橫行呢？ 不是，就是中國最大的社團的一些爪牙分支出來， 因為很多那些所謂不光彩的東西啊，去怎樣逼迫那些維權人士啊，去幫手拆遷去對付那些釘子戶啊，公安城管出手就被人罵了，就找這些這樣的 合法的手段、非法的手段 手 用得很肉酸的話，就找人去做這些 dirty job。 是的，所以我就說整個形象都入形入格的，真的。我的朋友呢，加拿大一個漫畫家就畫了一張就是這個天安幫的領導的相，是的，我覺得很好笑的其實。那呢就節目完了之後呢 upload 上來給大家看、 哦、擺上城寨那裡， 是就是呢個愛國愛黨不忘初心。 哇！呢、這個一流喎、啊， 係。咁就係佢哋嘅呢個天安幫嘅嗰、那個幫會嘅誓言嚟嘅，係。 一愛國愛黨不忘初心。 係啦，咁嗱呢你睇到啦，呢、這個咁核突嘅中共形象。 係。 喂，美國佬玩民粹，要揾一個敵人噶嘛？ 仲要有一個好好嘅政治論述 ，Donald Trump 仲唔執到咩？面對個咁樣嘅爛仔， 環顧呢個世界。那些成灰安那類的領導人又出位的，薩達姆就拉了輕埋了，卡達菲又輕埋了， 炸完之後 是的，炸完之後又輕埋了，那拉登就輕埋了，數來數去那些非洲那些又不夠大，即是那些剛果那些遊擊隊那些索馬里海盜又不夠大， ISIS 那個巴格達迪又玩完了、 嗯， 咁你真係冇人夠啊！幫會大佬困嘅喎，而家 係啊， 即係嗰種惡霸形象啊！你問我 入型入格， 環顧全球啊，真係喎！你隔離整個嗰啲哈薩克，右邊即係左青龍右白虎，一個吉爾吉斯，然後再加個烏茲別克，跟住普京同你一齊喺度對飲，喂！成個 image 由造型各方面，你都係俾美國佬入你嘅喎，俾位人哋入嘅喎。即係你自己已經自動自覺入咗去做個奸角啊！其實 嗱，亦都符合 Donald Trump 嗰種即係對立民粹或者佢嗰種虛假嘅愛國主義喎。 有說服力啊嘛！ 咁你國際社會上邊揾咗另外一個形象更加惡劣、更加即係黑人憎嘅一個嘅中國共產黨係去做一個嘅對頭位，即係一個咁嘅敵人嘅話咧，有咩好得過咧？係去團結佢國內一啲即係國內問題不滿嘅一啲人士。 另外一個本來就應該傳統開拖對象咧，就係阿志雄哥，即係阿普京。 普京 係，但係普京又磅咗水俾佢，跟住又揾黑客幫佢選舉。 普京有份幫手扶佢上啊嘛。 係啦，通俄門搞到佢一副都係。 係啦。 結果就我估呢啲錢使咗呢啲錢就阿 Donald Trump 都要還嘅，用乜嘢？嗰陣時盛傳就話佢克里姆林宮叫雞啊嘛， 哦有啊有聽過， 訪問呢個克里姆林宮嗰陣時係去莫斯科訪問叫雞啊嘛，係普京安排啲雞俾佢啊嘛，我估普京綠曬㗎啦係嘛， 咩 shower 咁樣㗎嘛，係好核突嘅係， 有呢個光碟㗎啦我諗，嗰啲有曬㗎啦我諗，即係一撳掣就全球都睇到㗎啦，咁所以佢點敢喐呢個志雄哥咧？ 係，咁就唯有找另一個敵人係 啦。咁就三大契弟啫嘛，嗱，小金就肥仔金就搞掂咗啦，咁啊遲早又會喐翻佢啊，我估。 會啊，最近而家肥仔金就開始講話，係咪會重新啟動呢個核試？ 如果佢走數嘅話，好啦，而家就結果就射咗去左青龍右白虎嗰度，就係埃爾多安同埋呢個習近平。咁所以咧，呢種民粹你要明白，嗱，佢係一個契弟嚟嘅，即係你睇下麥凱恩嘅喪禮，即係佢過身之前佢講嘅説話，亦都係好唔即係。好唔合適嘅，我覺得係作為一個總統，亦都係嚟自同一個黨共和黨裏邊嗰個係共和黨嘅元老。雖然同你有牙齒印啫， 國家英雄， 但係佢亦都係國家英雄。越戰嗰陣時，佢係海軍嘅機師嚟嘅，被越共擊落之後就囚禁咗五年。本來佢可以走嘅，因為佢老豆係呢個艦隊嘅指揮官嚟㗎嘛。 係啊，係統領領導帶領係喺太平洋嗰個嘅海軍司令嚟。 太平洋海軍司令係啦，咁啊越共就可以放佢走，佢就話。No, left no man behind。 所有人走曬， 佢要等埋佢其他嘅同袍一齊釋放嗰陣時咧，佢先願意走，唔想因為佢自己係一個軍人之後咧就被統戰，跟住咧就即係去享受呢個特權。 係啦，佢唔想。 咁亦都係因為咁咧，為佢嘅世家或者係為麥凱恩咧，係即係賺取咗一個即係好難得嘅一個嘅，你話係光環啊，又或者係愛國英雄嗰個地位係被確立咗咯，係。 咁但係你見到咧，佢一個美國人咁擁戴嘅一個，你知佢又係軍人啦，又係鐵漢啦，被俘不屈啦，然後跟住從政成功兩度挑戰總統寶座都輸，一次就奧巴馬啦，一次就係 Bush 啦，就一次拍檔就係、是、我諗佢真係因為揾錯咗呢、这個。Sarah Palin 嘅啫，其實 係有原因嘅。2008年嗰陣時， 係啊，如果唔係揾咗佩林嗰個咁嘅大媽咧，我估真係唔會搞到咁嘅真係。 嗱，當其時咧，嗰次2008年嗰次美國總統選舉咧，就呢個奧巴馬第一 高人氣，初次提升。 雖然嗰陣時嘅即係知名度係唔高嚇，咁但係就即係聲名躍起啦。咁所以先攞到高達2/3嘅選舉人票喎 ，electoral vote 係高票地係去當選嘅。咁但係當其時嘅 Palin 咧，就係呢個茶黨身份， 連俄羅斯喺邊都唔知 道。咁咪做咗好多嘅失言啊，即係但係嗰種嘅民粹咧，其實係麥凱恩嚇，即係被理解為如果係要批評佢今時今日，即係你知政治人一定係有功有過嘅，其中一個即係佢會被批評話係要 點解會挑選呢個 係啦，就造就咗跟住嗰幾年，即係由2008年嘅總統選舉到呢一個嘅特朗普躍起喺2012年嗰陣時成為共和黨嘅總統選舉候選人嗰陣時嘅民粹。嘅思潮咧，其實係即係， 其實由茶黨運動開始嘅噃。 係啊，係、啊。 你講民粹運動嘅話，喺、啊、共和黨內部開始嘅、啊，其實係 極右啊。 係啦、啊，極右即係茶黨勢力開始。咁、而呢個佩林係其中一個代表人物嚟嘅、都係。咁、所以我就話咧，即係有陣時又唔需要話睇得太過黑白分明就、麥凱恩就好人、，Donald Trump 就契弟咁。實際上當然兩個人唔啱啦咁。咁、但係我相信喺最後尾佢臨終之前咧都。體現到所謂一個政客的一個操守係咩咧？咁佢就揾咗佢自己的一個政治顧問，就打電話俾呢個奧巴馬，就邀請佢喺佢喪禮上面致辭。咁你知佢哋兩個，即係因為競選嗰陣時候其實冇計傾嘅根本，選完之後都冇計傾。即係佢嗰陣時係共和黨裏邊去攻擊奧巴馬嘅喺國會裏邊嘅領頭人物，奧巴馬就係總統。咁所以就大家都係要靠中間人接觸，咁奧巴馬都係一口就應承，就會出席呢、這個即係、麥凱恩嘅喪禮同埋致辭嘅。其實咁亦都係顯示到所謂和而不同，其實係兩大政黨嘅即係重要人物。 呢啲係傳統、美國、你話、精英政治人嗰種即係佢自己嘅政績啦，係佢有佢自己嘅價值觀啦，唔會為一時三刻嘅一啲嘅民粹係去鼓動啦，咁所以咧就會廣為人係去尊重啦，咁所以佢嘅過身喺美國政界其實係好大的， 同埋佢都會利用佢嘅喪禮去顯示到美國政治文明嘅一面， 係啊， 就唔係我哋某個強國咁樣咧落咗台就要死啊！豬你狗族啊！一係咧就係、如果係高官嘅話咧，就做盡壞事都冇事啊！即係一種咁壞嘅政治文化，又或者到今日，大家仲係睇緊嗰啲叫延禧攻略，你有冇睇啊？ 冇，我知道係啲乜嘢。 我諗北美洲啲華人都睇嘅， 係啊， 即係大佬啊，乾隆年間嗰啲後宮後妃點樣用盡心思去懟冧隔離嗰、那個，點樣去取悅呢個皇帝嘅歡心？我或者你嘅製作幾咁認真，超越大長今都好啦。喂，大佬又係呢啲有毒嘅呢啲咁樣嘅 咩宮廷鬥爭復 ever 永續嘅呢啲咁樣嘅劇情， 永續嘅宮位嘅權力，所以我就最近擺咗 post 上去，有個人就幫即係寫咗之後，我覺得好有感觸啊！佢就話：喂，乾隆53年，你哋延禧攻略喺度後宮裏邊點樣去取悅呢個皇上，然後自命奴才嗰陣時候，係紐約股票交易所成立 的。係啊。呢個唔單止係踏入咗現代化，仲有好多制度上面確立咗，而嗰啲嘅制度延續到今時今日嘅，係對整體人類社會、對全球貿易或者對經濟係有一個正面嘅影響。但係我哋中國嘅文化或者 pop culture 咧，仲遺留喺嗰啲即係家嫂，唔係冇家嫂啊，即係嗰啲宮廷鬥爭啊，咁嗰啲鬥生鬥死啊，奴才心態啊，太監鬥太監啊，咁即係大家互相爭寵啊，咁樣 點樣取悅個主子？雖然你話 係好多人就將佢射歪啲啊，職場啊，點樣求生啊，好多喺啲古裝片裏邊睇到。我覺得嘥 Q 氣。喂，大佬啊！而家個職場都唔會封建到佢嗰陣時嗰個年代咁啦，係嘛？個 environment 都完全唔同啊，已經係大佬。而家就算係公司嘅 CEO 啊，都冇可能當咗自己係皇上啊。如果李用帶住呢種飛奔取悦皇上嘅嗰種所謂宮廷智慧，翻去公司打工一定撲街，我話俾你聽。所以呢啲係荒誕到不得了。嗱，我就唔係話我唔中意睇歷史劇，譬如我之前我都推薦過睇呢個《大軍師司馬懿》， 嗯嗯， 係嘛？因為嗰個係一個真係戰爭嘅謀略。幾個國家之間的競逐， 個視野、個劇本 點樣同諸葛亮鬥 嗰啲嘅邏輯係 點樣同曹真鬥，點樣同呢個曹丕鬥等等呢啲，即係個格局視野都好唔同。 嗯、 但你話係到呢啲，自從無線金枝玉葉之後所衍生出嚟， 唔係其實好多啊，多得 呢啲宮廷劇，我覺得係即係我唔知啊，即係我一見到啲人問我有冇睇咧，我嘥 Q 氣嘅啫。 係全面係大陸化，大陸就係咁噶嘛。嗯大陸嗱，對上嗰一次就係講緊，即係嗰陣時話咩南。 你嗰啲韓正、黃烏寧，你願意做奴才？ 係 走去取悦嗰個乾隆王習近平係你哋嘅事，唔關我哋事。但係而家全中國就只可以拍一種咁嘅宮廷劇。 你唔可以反映一啲時事係去即係諷刺時弊啊，講社會現況啊，觸及到可能政權嘅公共政策有問題嗰啲嘢，話就只係不斷去翻炒呢啲咁樣嘅宮廷劇。 少少都唔得、 啊， 我都話你睇日劇， 借古喻今都唔得啊！ 人哋講檢控官，係 啊， 係嘛？點樣去力排眾議去對付一邪惡勢力？ 嗯， 喂，你話係咪老土咧？係老土，但起碼都觸及到個現實啦，係咪？講律師，講呢、這個運動員點樣奮鬥？ 嗯， 大佬而家時裝劇都差唔多冇得拍咁滯喺大陸，正正就因為咩呢而家黨紀啊通過咗一個叫不准妄議中央， 妄議中央 落鑊嘅真係嘅妄議中央紀律處分啊！咁我點知幾時？如果拍一套戲係被人，你知中國人冇嘢叻，打小報告就叻到不得了嘅、嗯。 文字獄 係啦， 上綱上線 係啦，即係佢本身嘅手指咧就唔係攞嚟咧做嗰啲嘅工藝發明嘅，就攞嚟篤灰嘅，篤、 嗯、 背脊嘅其實。咁所以我點知隔離會唔會有個導演篤你背脊就係犯國？喂，你呢套戲影射習近平個皇帝係，咁咪死得係嘛？呢、這個就觸犯咗黨紀裏邊嘅妄議中央喎，好、 嗯、 嚴苛嘅。所以我話中聯辦，我真係戥佢擔心啊！如果而家新通過嘅黨紀黨章壓趴落去中聯辦嗰度咧，我估十個有九個都要拉得， 係 嘛？包括選舉拉票唔可以參加啦，包括唔可以拉幫結派啦， 係 係啊，真㗎，佢寫出嚟㗎係。 中聯辦經常做嘅嘢嚟㗎喎， 係。咪所以我就話全部拉得嘅應該係，所以點解啊？曾玉成話將中聯辦的角色要寫入去基本法就係咁嘅原因、 啊、希望有法規上邊嘅 有 個 金鐘罩、啊、 保護 係啊，保護佢哋啊！如果唔係佢哋隨時觸犯黨紀嘅，其實係做嘅嘢。咁但係呢個咧就我覺得就是、我哋暫時放下呢個美國政治，翻嚟我哋要講一講一個咧都幾荒誕嘅題目，就係講下呢個類似呢個荃灣墳場啊嘅呢個西九龍總站高鐵總站就係落成啦！我真係好似荃灣墳場。嗰、那個建築啊，係啊，真係大鑊啊！成 個山墳咁樣， 成個山墳型建築，唔怪之得一千蚊尺，真係就係因為山墳型建築。 一千蚊尺嗰係揾個香港人笨嘅喎。 喂，大佬邊個夠膽去個山墳嗰度翻工啊？大佬嗱，翻嚟就講下一千蚊尺呢個問題。 好啦，到咗呢個時候咧，又到咗月餅嘅季節啦。咁我哋嘅即係嘉麟金月咧，就係、是、推出咗五年嘅啦，就係、是、有口皆碑嘅。我哋呢個八粒裝嘅兩款嘉麟金月，無論係奶黃金月啦，還是流沙奶黃金月咧，都係賣288蚊。嗰、那個特價，你而家買月餅券咧，去到某段時間咧，都係208蚊。為咗慶祝五週年咧，有驚天地一比十嘅貢獻，就係、是、咧。買一盒係送金槍魚冬陰功湯一包，會買三盒咧就送呢一個啦，大江南北嘅桂花鹽水雞。每買五盒月餅就送呢個大煮系列，舊年農曆新年已經推出噶啦，係非常受歡迎。呢、這、一個包汁會海參，唔係普通海參，係遼參嘅，有釘咁大條嘅遼參。花椒北菇鵝掌，我哋嘅食品工場研製已久，原隻脆皮 BB 豬，每買十盒月餅送一隻呢只豬，仲係咧你指定嘅時間送去。喂，不過你要預早 book 時間，呢、這個基本上係限量版嚟嘅。呢幾樣咧，我哋都係預備咧，